力所能及，献出关爱，日行一善，公益就在你身边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夏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萧宇钢琴的演奏专辑《乱红》中的音乐，曲目有《梅花三弄》《绿野仙踪》《梦幻欧罗巴》《乱红》《秀鹤浮云》《二兰晨风》《妆台秋思》《江月初照人》《苦雪烹茶》。萧演奏陈月，钢琴演奏马克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萧宇钢琴的对话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自古相知。